是我选择再爱你，不想逃避。人来人往，寻寻觅觅，你在哪里？似曾相识的街道，也用尽车窗冷冷拥抱，任眼泪狂飙。你知不知道，我梦里都是你，每天每天在压抑，在夜幕低垂后又陷入回忆。我梦里都是你，想忘记太何容易，一闭上眼再被你占据，回不去，回不去。梦里有你，我情愿不醒。我梦里都是你，我梦里都是你，想忘记太何容易，一闭上眼就再被你占据，回不去，回不去。 的回家了，只剩下他一个人还在奔跑。路慢慢变得宽了，心开始有点高了，风让人变清醒了，还有什么不能做？等梦和期望，

手，踏平崎岖，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。 而幸福快乐是什么？